的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585858-6858-5858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弥勒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薛亚平、康万生、林科主演的《大保国》，相信您非常感兴趣。两位老艺术家和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的合作让人大呼过瘾。这出戏的前边是二黄唱腔，君臣的争辩到达顶峰的时候转为嬉皮，精神为之一振，也是这出戏的声腔特点。今天呢，限于篇幅，我们主要请您听的是前边二黄唱腔的部分，也体现了老生青衣铜锤花脸演唱的魅力。张派名家薛亚平饰演李彦飞，裘派名家康万生饰演徐延昭，林科饰演杨波，赵海龙饰演李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剧中的旦角要和老生花脸同一个调门演唱，也是非常见功力的，展现了薛亚平女士高超的舞台掌控力。这是2016年2月我们特地录制的剧场实况。 臣有一道太平调唱，可用臣一奏。 少来 用奏。自从盘古立地基，世上多少古今奇，山崩地裂天下响，到海翻江心道义， 走 永走。 在南京打破了 时慌慌，略一听山沙沙，干干干，三尺在葫芦窝山下，我海也乱，天空飘渡过七人， 水花树秀白草，江湖乱世二才心浪浪风平平， 为是人 那天赐予常在地府可算得心腹之人， 他乃春宫内监，算不得心腹， 算得的， 算不得， 算不得，算不得， 算 不 得， 得， 算得他，算得就算得。 身的洋人也能发得高强， 发得的， 发不得， 发得的， 发不得，发得的， 发不得的， 发不得就发不得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、康万生和优秀的青年演员林科主演的京剧《大保国》实况录音，这是2016年2月我们特地为您录制的，也非常感谢演出的组织者和众多名家的参与。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明天晚上9点半到10点半同一时间，戏迷乐主持人尚元继续邀请您聊戏听戏。 心花